黄龙泽进兵造反，二替叔父去从军到来阵前，两军阵与黄龙把元帅追赶，而一箭射死那黄龙刀兵当眼，而在两军阵管理了七公升上恩典方孩儿听见后为朕的边关是忙借助幻想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风关下配羽两欢之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而我锦衣鬼母金大黄泉让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娇颜，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娘叫儿叫父母做一个忠孝爹儿难道路一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哎哎哎哎哎哎哎我的亲，你在哪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想当年我从军你曾把我军中的门外说不尽的半语千言，你盼我旗开得胜早把攻坚，你盼我锦衣贵奏凯辉冠，自别后被丈夫出征远战，与元帅做先锋正讨狼烟，夸战马提钢刀清凉踏遍为国家这几年，纵当心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到如今大乱已毕封官回家转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我那难见面的妻呀 接下来上场的十八号选手苗兴斌来自河北石家庄，参赛曲目是开店店家拖灯前引路。 Yeah.